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咯。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麥啤係小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覺得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出嚟啦。呢兩桶就係專為承載而嚟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係專。好啱 放 新年嘅，好啱新年 人嘅啤酒。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好啦，大家記住，隨即支持城寨 FPS 轉數快26296400，快快撳。咁咧就好多人睇廣告咧都好中意啊！呢個老蕭嘅呢個真燈神呢個 好有新廣告，好似係。 我覺得老蕭終於呢個去到一個新嘅境界，就係將呢個網民嘅呢個即係自我自己笑翻自己咧。係 啊。 咁咧就係網上嘅媒體咧，就係你真一定要係咁樣嘅態度咧，其實即係。認真就輸了咁樣， 係啊， 咁啊，如果唔係就認真一陣就會變咗689嘅，就不斷同呢個網民 689都識自嘲啊，專登搭翻個 U689，我諗佢自己唔知㗎， 佢唔會啩，佢定還是係專登即係騙佢嘅咧？其實係，哦，國家領導人嚟坐個飛機，專登 改咗個編號，唔會啩？咁咪好多人上唔到機，啲人我以為搭679改咗689咁咪上唔到機， 唉，真 係嗱呢個。話說啊，就係今日我哋想講一單新聞嘅，其實呢個主題咧就係主角就係楊潤雄，咁咧就係喺一個叫做上官新聞、上海觀察新聞嘅一個訪問裏邊嘅內容。嗱，我就未聽過呢個新聞嘅，澎湃網我就聽過，係咪上官新聞係第一次有官去接受訪問嘅啫。咁啊講出嚟嘅內容係相當爆炸性嘅，其實就只不過香港嘅媒體就唔夠重視。點解咧？佢咧就係話咧呢個嘅。對要去處分那些的、教唆或者是、煽動學生那些的老師、針對他們的言論、也都說到呢、就是、如果校長不願意處分的話呢根據教育條例呢其實呢政府都可以呢取消校長的資格的、這個出了來之後呢教育界呢就其實都反應挺大、但一般來說人們就不太理解他為什麼這件事這麼爆炸性、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就過去有幾個亂曬龍的校長大家都聽過這個興德學校的陳章平沙田圍女名才的薛不知道校長還有那個逼死那個林老師的姓羅的羅遠兒東華三院那個 他辭職了 其實全部都炒不到的其 實、 除了陳章平陳章平是全部 跟 政府對著幹的跟教育局和辦學團體對著幹的羅婉儀就扮失蹤放假的、這個姓薛的就最多都是自動辭職的要求大佬這些這樣的已經是包括什麼姓薛那個就將他遊學的100多萬放在自己戶口轉了做外幣跟著這個陳章平大家都知道 這些真的是花錢為什麼警察不做事呢 陳章平就好像是興德學校就是逼走了老師然後就安插一些沒有資格的人 影子學生 然後就做影子學生來收生等等這些東西做假數其實就是督數就這個羅婉兒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個老師情緒有問題了已經是還要不斷向他人身攻擊施壓導致他在學校裡面以死作控訴那如果你說教師失德的話校長失職的話喂大佬這三個都處分不到現在竟然就是因為如果校長不去處分老師的言論、說的不是課堂是他們的立場和他們的言論的話呢連校長都會 DQ、實際上現行的話呢在這個教育專業操守議會去處理這些失德的教師的其實 然後亦都有一個制度，就係有個指引，根據嗰個 code of practice 去處理嘅。其實， 嗯， 但係梁潤雄而家所講嘅呢個就完全咧係 out of 呢個制度以外嘅 DQ 啦。係，就係根據教育則例，佢有呢個權力。個情況就等於好似呢個嘅選舉主任一樣。 嗯， 本來嗰個選舉條例即係賦予佢核實嗰個報名參選人嘅資格嘅啫。佢資格包括就係佢係咪符合中國居民嘅規定啦，譬如某啲立法會嘅直選職位，佢居港年期夠唔夠啦，佢有冇犯個刑事罪係被判刑三年以上咧咁。 嗯， 好啦，而家就將佢變成實體化係咩咧？就係可以審批根據嗰個人嘅政治思想，去信唔信納佢擁護基本法嚟作為咧，俾唔俾你入閘嘅理據。 嗯， 即係話而家佢亦都仿效呢個選舉 DQ。就去僭建一個教育 DQ 制度出嚟啦，就審查你嘅 Facebook 嗱，呢啲嘢全部唔係喺嗰個教學教育專業議會同埋嗰個操守指引裏邊嘅嘢嚟嘅喎，係夾硬加落去嘅嘢嚟嘅喎，係基於一個老師平時佢嘅言論喎，咁即係審核全港教師嘅思想，然後就要求校長喐佢先，如果校長唔喐佢就喐埋個校長，呢個就係連坐法。喂，大佬，咁你香港成個教育制度，我話俾你聽，玩完。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直情係藐視法庭。 同埋點解佢要喺上官新聞裏邊講呢番説話咧？ 啊， 係咪好明顯？呢個就係等同於歐陽百權接受呢個黨媒訪問，話黨鐵之前咧運載嗰啲暴徒係錯嘅， 難睇佢話 係難睇嘅，即係點講啊？即係上電視認罪一樣。 嗯， 即係話楊潤雄話佢辦事不力。 嗯。 以前點解你唔炒 Q 嗰啲咁嘅老師？好啦，而家俾個機會你再講多次，即係等於李波上電視台認錯一樣嘅。 呢個似㗎，其實 呢個楊潤雄、歐陽百權，中共而家就係利用呢種咁嘅手法嚟去將佢要香港做嘅嘢咧，用呢種方式嚟去施壓。 唔係佢就係嗱呢個擺明干預，但係呢種干預咧就好毒嘅，用翻你嘅香港嘅高官把口。嚟干預翻你自己，其實佢自己本身接受呢啲即係內媒訪問啦，好多時候咧，你都係配合佢哋講嘢啦。其實係 有冇得 say no 咧？ 嚇，你嗰啲 punch line 啊，嗰啲咁嘅 model answer， 其實大家都夾過㗎啦。呢啲係咁，所以其實嗱，佢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你好多時候佢講接受呢啲內媒採訪啦，嗰啲訪問啦，其實都難免係要討好即係內地嘅即係主流旋律嘅。其實係，其實好多越嚟越多，你包括光頭警長啦，係嘛？尤其係你唔係淨係光頭警長啊，好多嗰啲啦。普通的警員，包括又話聲稱自己中汽油彈啊，即係原來自己撲街線親嘅一個差佬，同埋之前有個咩被割頸嗰個啦，係嘛？嗰啲所謂受害者咧，其實大陸嘅呢啲咩媒體好積極去訪問嘅喎，講佢哋嘅 version 嘅制暴止亂， 佢俾大陸佬聽嘅啫。但係問題楊潤雄呢番説話唔係講俾大陸佬聽，所以我就話恐怖係咩咧？佢係喺上海嘅官媒、黨媒去接受呢個訪問。然後講出一番咁嘅説話，咁究竟呢個而家控制緊香港教育政策嘅係邊個咧？ 唔係，同埋我唔明啊！佢話咩？即係你要配合學校嘅調查一啲即係你叫做係幫嗰啲被調查嘅教師，但係點樣叫做係幫被調查嘅教師嗱？被調查嘅教師，因為其實你法庭一日未判。你都冇罪噶嘛，大佬啊！我捍衞佢嘅法律權益，等唔等於我偏幫佢咧？ 呢、這個就係等於你記唔記得醫管局俾呢個人民日報批評，就係、是、一個將軍澳急症室嘅醫生，係俾佢冇犯事添啊！其實佢喺現場俾警察拘捕。咁當時醫管局發出一個聲明，就係會話給予佢需要協助。結果醫管局係捱棍嘅一樣係。 嗯， 所以佢而家嘅佢而家大陸嗰個嘅定咗調係咩咧？總之無佢理得你咩普通法咩法治啊？ 嗯。 總之 once 如果你係被 label 成為暴徒，就要開動成個機器嚟打。 啊， 就係咁啊嘛。 未審先判咯， 就係未審先判啊嘛。同埋咩啊？直情係要佢好明顯就係要解僱咗佢先啦。係 啊。 停咗即係撤咗職啊 ，DQ 咗佢先啦。 其實呢個咪就係等於藐視法庭啫嘛。在法庭未判之前，你已經判咗有罪啦，即係就造成咗一個公審效果啦。喂，咁你仲使乜審啫？其實係 嗱，呢個咧亦都係咧，同呢個嘅成個運動點解 學生同埋呢個大學生會咁反抗得咁激烈？係、嗯、由六月開始，你知之前你睇下， 嗯， 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根本上喺中共嘅指使下邊，教育局一路咧係逼緊大專院校去清剿佢哋嗰啲反叛嘅學生。 嗯、 你記唔記得理工？直情係取消咗學籍啦，有一個讀緊碩士嘅，跟住就最先喐就係當時嘅馮敬恩啦，直情告佢添啦，係咪話佢咩啊？李國章定阿盧寵茂啊？衝擊呢個校委會嗰陣時候， 盧寵茂 係啦， 盧寵茂、李國章都喺度嘅。 咁呢種咁樣嘅教育大學啦，嗰陣時出恭賀呢個蔡若蓮喪子， 係啊， 係咪全部都係用呢種手法嘅？其實，喂大佬，你係咪應該調查一下先啊？ 是啊、 校內也好，唔係嘅喎，一嘢就懟佢上去告佢嘅咯喎，其實，即係話佢哋正正就係因為咧，呢、這個就係中共所用嘅一種粗暴嘅手法，而唔係大事化小，佢係小事化大，佢係咩啊？叫做所有嘢消滅於萌芽狀態， 底線思維啊嘛， 係啦，就重手出擊，咁、啊、而導致到咧嗰、那個政治矛盾一路升温，所以去到六月送中大爆發，其實就係咁嘅，係過去嗰兩年。不是兩年，是2014年之後，是一路去清剿。你想想陳浩天民族黨事件辣到去金融時報馬海，是不是整件事根本上，如果你只要稍為有政治智慧的，將它大事化小的，根本那件不是什麼事來 的，沒有大事化小的， 它就不是現在總之所有的事都是習近平式的政治正確。 習近平第一就是講底線思維，第二就是講全面管治權，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咧，你入去數就啱噶啦，因為佢講全面管治權啊嘛。第二係底線思維咧，你係佢嗱，所以底線思維佢係喐，佢係容許唔到少少嘅意見啊。你甚至乎你 又或者你辦事不力，都係變成係當你為反對嘅人。你睇到新疆文件講出嚟咪係咯？ 係啊， 《紐約時報》啊， 係啊， 喂，嗰啲新疆地位嗰啲根本上都係佢自己人嚟噶。 係啊。 但佢現實問題就係你拉曬啲人去集中營嗰陣時候，冇人開工嘛啲工廠，佢點、 啊、 交數啊？佢一定反對㗎、啊。結果連嗰啲幹部都拉 埋。你就係政治掛帥嘛？你包括你點樣用嗰啲 AI， 你都見到佢嗰種咁樣嘅即係思考模式㗎。即係譬如你見到 AI， 佢成日講就係話，如果佢 detect 啲人嗰個即係表情啊嘛，你有少少秒嘴不滿，咁佢就捉你去懲罰㗎啦嘛，係嘛？佢係去到癲到咁樣㗎喎。係嘛？即係你覺得咁樣係好似即係好似純修斯咁樣樣去崇化人嘅喎。其實佢哋係咁樣，佢已經 好恐怖， 係好恐怖㗎呢樣嘢係。 但係你而家去到咩咧？而家就係我就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即係話好多人話我哋唔好再搞落去啦，完啦。喂，唔係我哋唔想完，而係共產黨唔會俾我哋完。你見到警察而家又出嚟打人啦，周街出水炮車㗎啦，應該咁啊。然後跟住你諗下，聖誕新年已經搞到咁。我再講一次，就算那些人在商場那裡唱歌，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去對付他們呢？就算在太子外面獻花，我想問一下有什麼問題是擾亂公安秩序的呢？而是出動要防暴警察追到人家被車撞的呢？是完全沒有point的，你問我，是不是？不是我們不想香港回復正常，是不是？你回復正常，你應該，喂，你記不記得啊？梁天琦那次的騷亂，旺角騷亂，第二天照常放煙花啦， 是啊， 年初二， 嗯， 系嘛？但系你谂下，而家系所有嘅嘢系大家，佢惊你忘记咗呢个抗争添啊！我觉得佢唔想你停啊，佢唔想你回复常态，根本而家系。咁你谂下，跟住如果我哋停，跟住落嚟会系点？大家谂下，即系话我一早讲啦，国泰模式会全遍地开花。而家睇到啦，教育 界啦吓 ，DQ， 跟住医护，被捕的醫護，我相信醫管局是會逼醫管局 同埋公務員 去 DQ 佢哋。公務員就已經講咗㗎啦，已經係公務員教育就開波，社工醫護呢啲全部都會開波。總之係所謂出皇糧資助機構、輔助機構嘅員工，全部都會開波，牽涉到呢個專業資格登記由政府認可，有法例。所以張曉明嗰篇嘢點解會再登一次係咩咧？填補所有未填補嘅漏洞啊嘛。喂，但坦白講，我想話，即係等於好多人批評嗰啲示威者嘅暴力或者裝修行為一樣。如果你話而家大家真係喺一個平靜嘅狀態下邊辯論，就唔應該動武。但係你諗到而家我哋係處於一個對方唔單止講緊未承認佢哋嘅錯誤同埋責任去補償賠償香港人， 而是繼續將反對抗爭的人，包括和李飛，是全面性地逼迫的嘛，現在是停你職，取消你的註冊，取消你校長和教師那個註冊，即是斷你米路，打爛你飯碗嘛，現在是。我想問怎麼停呢？其實停不到的，是吧？現在調回轉，是要號召教師起來，如果不是的話，一個兩個除牌，跟住就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就 DQ 制度習以為常嘅咯，又係同兩年前 DQ 周庭、DQ 呢個劉小麗、DQ 趙松炎開始就係咁嘅咯，咁就變成引入咗一個由教育裏邊嘅 DQ 制度，跟住又到社工嘅 DQ 制度，咁你最終咪就係純化你香港人咯，跟住咪人面識別，見到你冇笑容嘅咪拉 Q 你咯，咁仲有幾遠咧？我哋距離住新疆其實。 所以其實我看到林鄭嗰個咩新年嗰條片段啊，又話咩責無旁貸啊，又話想希望個社會又回復原來嘅原狀啊，咪你講呢啲嘢真係越講越虛偽，其實真係 邊個唔想香港回復原狀 啊？ 教育局係你管轄嘅，點解可以容許個教育局長喺上海嘅新黨媒裏邊講啲咁嘅嘢？我好想問一問林鄭，呢個如果係你嘅政策，你公開出嚟交代啊？你而家咪準備教育裏邊引入呢個 DQ 制度嘛？是在教育專業議會和教育操守指引以外的制度的，這個 是政治思想審查的，其實是。那你想想之後會是怎樣，如果教育界可以這樣做，是整個香港的公務員資助機構，他要你全部這個和李飛的主力全部噤聲嘛，全部不要說話，不准出聲，不要出來遊行，不要被人發現你的政見，不要被人見到你參與政治行動。下一步是什麼？簡直是鼓勵舉報督悔啦。他一 establish 了這個 DQ 制度之後，他怎樣發現你啊？他不會停的了。Once 這個 DQ 制度一確立之後，喂，我們學校裡面，你和我都是教英文科，你在爭緊升 SGM， 升 senior 那個位置，升了 SGM 之後的 pay scale 不同的，高一大橛，最後退休金拿多一大橛的，我怎樣對冧你呢？ 咪就是靠呢啲咯， 咪就係國泰一樣咯， 係咯，靠督灰咯。 所以我話國泰之賤格就係咁嘅原因咧。大把人吃了國泰茶禮，全部不出聲，係嘛？對於國泰而家斯安華入品啦，係嘛？大家有冇出聲？我想問一下，係嘛？呢啲國泰呢啲英資公司咧，公關做到足，所有嗰啲有地盤寫稿嗰啲人，邊個唔係食過人哋茶禮？全部不出聲。我就話你睇個點解我講起國泰咁 Q 興就係 佢今年年初二仲會唔會搞嗰個咩？嗰個咩巡遊啊，大佬啊！我諗佢都唔敢搞啦，係嘛？其實係 花車巡遊， 係啊。 有的，咪到時到後咪呢個，而家好似話今年就用呢個加大嗰啲， 唔係我知道，即係今晚啊嘛，今晚啊嘛。 其實點解唔 今晚除夕夜啊嘛？ 不如我哋一齊幫佢加大個雷射燈光。 係啊，你咪見到喂，我哋嗰次啊上獅子山啊，中秋上獅子山啊，其實我哋自己好多手足自己都有呢一個幻彩揈香江啦，其實係 揈得好睇過佢多多 聲啦，係啊，好犀利啊！你只要夠多燈就得㗎啦，其實佢係揈喂，佢係對住太平山嗰邊對射啊，好犀利㗎，好遠㗎，射得係 咁啊，一定唔會搞啦！你諗下，煙花匯演都唔搞啦，咁啊，花車巡遊點會搞咧？ 你咪你仲要國泰喎，大佬，即係國泰好大鑊喎，其實係。 佢憑乜嘢仲走出嚟搞啊？玩完啦，呢間公司你問我，臭曬朵噶啦已經係。你睇佢啊，而家推出嗰啲咁嘅優惠長短棍，你就知道佢生意唔掂啊，根本。就算航運嘅復甦都好啦，國泰嘅生意都係唔掂，因為冇辦法嘅。好多人話，即係唔應該去分黃藍。我成日都講，如果香港人唔係被逼到去絕路。亦都唔會推出呢個和勇不分，大家不督灰不割席呢個立場。因為已經大家都死到臨頭啦，已經係，係咪？每日睇住呢啲警察嘅暴力去毆打嗰啲示威者，先至逼出呢個咁嘅絕望底下所發出嚟嘅小宇宙啫嘛。你諗下，由以前搞咁多次杯葛，我記得我僆仔嗰陣時候杯葛日本嘢啦，已經開始，冇一次搞得成功嘅，其實根本係，係咪？咩南京大屠殺，咩篡改教科書，所有消費者杯葛運動冇一次成功嘅。 其實就唔係大陸佬，咪成日搞呢啲咁嘅嘢咯。 香港以前都有搞噶，教協有份搞噶啦嗰陣時。 咁好笑。 係啊，都冇成功過嘅。係嘛？但係你而家逼到咩？左部兩大左部社論，邱騰華、施永青全線出嚟狂插呢個黃色經濟圈。 係咯。 咁證明就係話咧，香港人嘅小宇宙發揮正確喎。 唔係因為真係痛啊嘛，你咪睇住呢一個美心嗰啲鋪頭點樣執笠咯。其實係你冇美心，佢即係保守估計已經冇咗7000多萬啊嘛。 咁少？ 係咯，我覺得好少。 我諗個集團會委喺佢呢個第二代手上喎。 係啊， 唔使諗噶啦，你問我。係啊，可能佢淨剩翻大陸嗰幾間鋪咯，可能。 或者好笑嘅咩？黃色經濟黑社會行為啊，跟住又話咩？所謂黃色經濟圈就荒謬害港，又話黃色經濟圈煽動仇恨，放任自流必成災。有啲就話黃色經濟圈係咩經濟港獨啦？呢、這個我哋講過啦。即係其實呢啲五花八門，哇，無所不用其極呢啲講法。 同埋你見到喎，係三個社評嚟嘅喎。 係啊， 所以好明顯呢個就係有曬黨媒指示嘅手指毛嚟嘅喎。係 啊，商報啊、東方啊、星島啊嗰啲，哇，真係。 再邱騰華連轟。兩次嘅喎出嚟，特登上去訪問講呢、這個。 邱騰華仲好笑啦，喺度扮好心，我驚你哋自己害死自己嘅咋？邊個話 你驚啫？ 唔係，其實我之前有入邊講嗰啲噶，因為其實最畫得最大圈嗰個就係大陸啊嘛。邊個畫呢啲圈最先受害嗰個就係自己嘛？喂，你同老共講啦，唔該你。 啱啊！你同樣嗰番説話send 翻去大陸，邊一個人邊一個？香港的 黨控制的書店將我們所有書退貨五年前將我們出版社所有書不賣、這個不是經濟行為來的嗎、為什麼你說是自由市場為什麼當日你不出聲邱騰華你認識我的你看到我的書被人這樣退的時候你不出聲我派曬出去派成層樓出去了派曬給香港人的書因為個倉那裡逼住曬喺度啊嘛！啲書 我有份過嚟攞嘅， 唔係咯，排咗三日喎，係嘛？點解你唔出聲啊？當時，大佬，主場新聞點解執笠啊？如果呢啲紅色經濟圈嘅迫害行為，黃秋生點解冇戲拍啊？杜汶澤點解冇戲拍啊？何韻詩點解嗰啲贊助商、廣告商全部撇曬啊？簽咗約嘅都冇得做啊？黃耀明在大陸的歌為什麼落曬架？林夕的填詞的歌為什麼落曬架啊？係嘛？政治不應該跟經濟混為一談，咪你跟大陸佬講咯。我被人迫害嗰陣時候，你哋有冇出過聲啊？這個就不是話我公報私仇咁簡單，而是正正係因為太多人選擇沉默啊。當時係肥佬禮被人抽廣告，梁振英今時今日仲喺度數緊《蘋果日報》，邊個落廣告？用國家行領導人的身份去恐嚇那些的廣告商，係嘛？你睇下國嗰啲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啊，嗰啲記者協會有冇出過聲？我想問下，有冇幫黎智英講過一句公道説話？大家習以為常，覺得就係應該嘅。好啦，我哋而家做嘅嘢都未及我頭先所講嘅1%啊，其實 係。 我哋有冇令到一個紅色媒體冧檔啊 ？TVB 有冇執笠啊？而家 未喎， 冇喎，一周刊已經執咗噶啦喎，紙媒已經係。當時大家有冇出聲啊？係嘛？當我哋嘅立場新聞結業嗰陣時候，大家淨係識得鬧我，有冇出個聲講過一句公道説話啊？係咪？我仲記得啊，嗰陣時嗰啲咁嘅撲街，嗰啲咁嘅扮泛民嗰啲新媒體啊，話我哋啊喺度造假啊，你自己啲書唔賣得啊，賴三聯啦咁樣喺度，直情幫三聯講説話，你知唔知啊？所以我話我永遠都記住嘅呢啲嘢。點解？點解紅色經濟圈可以作惡到咁嘅地步？你睇人哋波特王台灣，係嘛？今日你睇人哋出個 post 講咩？上去蔡英文叫蔡英文做總統，跟住俾人喐啊嘛，大陸係 啊， 係嘛？跟住人哋講乜嘢？人哋調翻轉話翻大陸嗰啲小粉紅係你哋嘅問題嚟嘅，呢個係，你哋根本唔知道出邊嘅世界係點樣。 係啊， 我台灣人，我叫蔡英文做總統有咩問題？所以你諗下，你就睇到香港嗰種窩籠。好啦，而家只不過係第一步作出反抗。哇！頂你又話我哋黑社會，又話我哋縱容啲人裝修，又話我哋走去迫害嗰啲嘅其他商户。裝修係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講，裝修唔係黃色經濟圈嚟嘅。裝修是因為呢啲企業嘅負責人或者相關人士，美心集團是因為伍淑清在聯合國發表不盡不實的言論，污蔑香港的示威者。另外一個叫何超瓊，Hong Kong Bank 大家見到他點樣處理星火的户口，係嘛？福建幫 第一次在北角襲擊呢個示威者紅三軍，富林酒家就是窩藏呢個福建幫的人的地方嚟嘅，其實全部都有原因嘅。其實港鐵由當初大家搭車放低啲散紙喺個閘機嗰度，係咪冇人看住都放低啲錢，到最後尾破壞港鐵。你問歐陽百權啦，我想問你唔好問嗰啲示威者，你問歐陽百權做過啲乜嘢嘢？你叫歐陽百權出嚟自己解釋，你叫陳凡出嚟解釋，點解而家地鐵站嗰啲收銀機仲未好翻？林鄭先撲街啊！琴日走去巡呢個運輸處同警務處， 今次睇交通燈啊， 係睇交通燈，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根本佢就知道嗰啲交通燈係冇維修，唔係維修唔切，係冇維修。成條彌敦道嘅交通燈，你要巡，你唔好去機電處巡，你應該問下鄧炳強。鄧炳強就會話俾你聽點解嗰啲交通燈冇維修，點解呢個紅磡隧道要封咁耐？ 專登㗎，其實 根本成個就係選舉之前嘅嚟 hijack 騎劫成個香港，要香港人夾硬夾佢哋去投票支持建制派嘅一個方法。 唔係佢呢個就係、是、將你嗰種叫做係攬炒佢推到最盡，然之後令到啲市民嚇、啊、即係會個民意反轉咯。其實就係民意逆轉咯，就係、是、咁樣啫嘛。如意算盤就咁打。但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個香港民意，佢啱啱再公布呢一個新嘅一個民調，你就見到冇調轉啦，冇反轉啦。其實而家香港民意佢自己做嗰、那個調查，你見到㗎。其實你五個即係以前咧，你見以往咧。年底一做出呢啲咁嘅民調咧，即係每年啊，其實啲市民其實最擔心嗰樣嘢、最緊張嗰樣嘢就係住屋問題啊嘛。而家呢啲民生問題咧就推到好後。嗱，第一就係講要呢個政改問題啦，係嘛？跟住就係話警察暴力嘅問題啦，要獨立調查呢、這、一個即係警暴事件啦。其實係喂，你講翻住屋嗰啲問題係10% 都唔到啊，即係個關注度係。 唔係呢個係 paradigm shift 嚟嘅。 係啊。 大家成日都以為地區問題一定係蛇齋餅種，一定係呢個福袋。 啊，你講蛇齋餅種仲緊要？喂，原來即係你見到咧，即係今年咧，你蛇齋餅種咧，以往咧，即係我諗冇咁白去講到嘅，但係相對於即係對呢、這、一個新任嗰、那個建嗰、那個叫區議員嗰個要求啊，係完全係兩樣嘢同過往。今年咧就係話44% 嘅人咧希望區議員爭民主。只係得 5.7% 嘅人咧，就要蛇齋餅種嘅啫喎！哇，幾大逆轉啊！呢個比例 會唔會係嗰啲要蛇齋餅種嗰啲唔好意思答咧？ 我覺得係，可能 又或者嗰啲基本上係冇電話或者你打電話 reach 唔到。 唉，你通常 佢嚟到聽電話，其實已經係半個字之後啦。 係咪？通常呢啲唔係 呢啲民建聯支持者通常都係老弱殘嚟噶嘛？ 唔係固網嘅咩？固網應該都 唔係佢應該一半固網、一半 mobile 嘅而家。 哦，咁樣 係啊，因為費事抽嚟抽去都係固網嘅嗰啲人。 但你冇理由咁離譜噶嘛？嗰、那個比例係。即係佢可能佢唔會話，即係你設計個問卷唔會講寫到明蛇齋餅㗎，係嘛？如果係 啊，唔係呢個係一個同我哋過去對地區政治嘅認識嘅一個好根本性嘅改變。 係係係。嗱你睇下嗱同過往比，嗱舊年政制問題得6% 嘅啫，今年咧要求政制問題改革咧係18%。三倍增長啊，大佬啊！ 仲有冇警察問題嘅？2013係 係啊， 2018嗰陣時冇嘅，2019係14% 嘅警察問題。 嗱，舊年係41% 嘅人咧，就要求解決呢個房屋問題。而家今年咧， 8% 咋？8% 就唔代表你，當然你嘅政府你冇做過啲乜嘢解決嗰個房屋問題啦。但係點解會少咁多？因為你而家仲有更加重要嘅問題喺眼前啊嘛。喂，確實係嘅喎。嗱，我要喂我點樣俾你解決呢個住屋問題？你都要供噶嘛？喂，問題就係話你買一層樓係一個終身最重要嘅投資嚟嘅。如果香港嘅前景係冇嘅話，香港前景係差嘅話，係一國一制嘅話，邊個願意買樓啊？你問我 咁啊？深圳樓同香港樓一樣價錢㗎啦，一國一制， 咪就係咯。 我買深圳樓好過啦，有乜分別啊？真係翻大灣區同阿劉澤基做鄰居好過啦。 呢個就係林鄭佢自己，即係喂你仲喺度自欺欺人啊嘛，就係話，唉啲人想上樓上唔到啫，咁而家咪放寬嗰個首期限制咯，咁樣樣。 佢完全唔拉更， 咪就係咯。 佢而家講深層次矛盾，仲係講緊社會流動同上唔到車。喂大佬，我入政府個年代2004年，就已經係講緊呢個問題。十幾年嚟，2019-97之後，香港政府乜嘢都唔搞，淨係搞房事。結果就係香港之所以變成咁，政治上就被中共不斷咁樣遊輪干預， 民生上就只是搞土地供应房屋问题，搞极都搞不定，所以就虚耗了二十年的光阴，就导致到今天的局面。 现在你最大镬呢，你就是代两头不到岸，你想用房屋问题来解决现在的政治问题，反而还得罪了那些地产商嘛。你看看哪个，你看看即是这个 石禮謙， 石禮謙就是说 了成日孖叉去空置税嘛，想搞空置税嘛， 你想找我们来埋单，你搞错你自己做错事。 他现在为什么要动教育界，为什么要动黄色经济圈呢？第一，教育界是什么呢？就是找了那张单，那张单是什么呢？就是将中共治港失败归咎于两大因素，第一传媒，第二教育。他從來不肯面對， 找替罪羊， 找代罪羔羊，從來不肯面對是因為中共管治香港的政策失敗，是因為他們事事干預全面管治權，將承諾了的東西收回之餘，還要更進一步插隻手下來。好了，然後就賴，賴什麼呢？首先賴傳媒。你看到2003年之後，南華早報、信報、 TVB 是吧，現在有線電視全部差不多已經淪入為呢個香港商界和親中勢力和紅色資本直接控制，除了得翻呢個肥佬黎，係嘛？香港電台都廢了一半武功，梁振英而家就準備仲話要榨乾呢個港台的資金，即係陰乾佢。其實陰乾政策是過去嗰十幾年對港台嗰、那個將軍澳嗰個港台的大樓啊，而家已經仲擺咗喺財委會的文件，我想由丙級工程跌咗出去添啦，已經係我諗超過十年啦嗰份 paper。 就陰乾你啊嘛，要 根本就係要陰乾港台，已經執行當中啦。好啦，結果佢搞完曬之後，發覺，咦？點解啲人仲反共嘅咧？嗱，好明顯證明就係根本唔係傳媒問題啦。佢控制咗九成嘅咯，得一個發牌電視，嗰、那個就係 TVB， 跟住仲要擺上海文廣集團，陳國強呢啲 keeper 都行開啦，擺個上海文廣集團嘅黎瑞剛落嚟。直接控制呢個 TVB， 直接將佢變成係電視文匯報，成功啦！而家成功喎。咁但係點解啲人咁反叛咧？仲好似大陸所講，點解人心仲唔回歸呢？結果啲人 shift 曬新媒體，咁你咪喐新媒體咯，係嘛？而家跟住委過於教育啦。呢、這個就係由2005年開始都係一樣噶。嗱，你記唔記得之前就係委過於呢個嘅通識教育啦？係咪梁美芬喐通識教育係有六七年嘅歷史㗎啦，已經係喺黃之峰2012反國教之後，成個左派已經準備剷除咗通識教育，然後跟住就話唔得呢個國民教育要卷土重來，就用初中歷史課程嚟暗地裏借屍還魂推行國民教育，然後再用國歌法對學子進行政治灌輸。喂，你做齊嘅咯，又係。我想問一下，你見到而家最反叛嗰啲就係最叻嗰啲名校。 係㗎。 做人面最犀利嗰啲。 係啊。你咪睇半山嗰度，哇！其實最近有一間學校咪邊間學校啊？即係拍嗰條片，又係唱呢一個。 聖馬可 係聖馬可，哇！真係拍得幾好啊！有一啲。你就是、其實你見到其實而家根本上啲後生仔啊，而家仲未其實你真係要挽回佢哋人心先最難嘅，其實係。所以你林鄭講咩開心聆聽算罷啦，真係講極你都唔聽，諗住攞其他嘢嚟即係轉移視線。 我覺得最慘係咩咧？作為香港人，佢搞完曬搞爛曬所有傳媒之後，佢都根本就係冇辦法去找到個 root cause， 或者他不承認那個是 root cause， 個 root cause 就是中共自己嘛。 其實當然知道啦，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官員呢沒理由不知道，但問題就是大家都好像警隊那樣忠誠勇毅，誰敢這樣說，是吧？講出來那個自己都沒有運行，這個最早呢就是、就是這個新民黨的女婿袁什麼話 袁離昌， 袁離昌就說了，大家都知道的，其實大家都知道會慘敗的，但是講完之後沒有運行的嘛。 我覺得政府官員不是我所認識的政府官員， 即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面的， 有都共事過六七年有些、 okay、 包括李國章我都共事過、其實他們本身找到一個的萬能 key、去解說他們政治失敗和他們的無能、所以為什麼他們要附和中共那種說法呢？譬如陳肇始樣、很明顯就是你看到連港大培養出來的所謂教授原來都是這麼混蛋的，他怎样解释自己的失败呢？他就说觉得传媒针对他咯，说假新闻咯。跟着以往那些 出嚟，點解中共會判斷係傳媒與教育呢？因為呢兩樣嘢係一個所謂嘅 permanent failure 嘅一個最好嘅解説嚟嘅，永恆地攞嚟解説。譬如英國呢個倫敦蘇聯，佢個報告書官方嘅報告書都係教育問題嘅，因為實啱嘅。我記得包括66年嘅旺角蘇聯，即係蘇守中嗰次，香港啊，包括係南華書波嗰次嘅蘇聯，包括元旦蘇聯都好，當時嘅結論都係青少年同教育問題嘅，因為嗰個係萬能 key 嚟嘅，乜嘢都得嘅。譬如呢排強姦案多咗，你問個專家，你問劉兆佳，劉兆佳都可能同你講話係教育問題嘅，係嘛？係教育失敗，因為你點樣都掕到個關係，掕到條線埋去啊嘛，所以你再折騰，傳媒已經被他玩到殘曬啦。已經香港曾幾何時是亞洲最先進的 media hub 嚟嘅，其實而家已經玩到殘曬。好啦，第二個而家準備玩殘嘅就係教育，準備玩殘嘅就係教育。你不斷去 DQ 嗰啲教師，教師會進行司法覆核，整個教育制度會出現一個亂局。教師仲有冇心機去教學？香港家長對香港嘅學校仲有冇信任？會唔會加速中產嘅父母可能連初中都唔讀啦，小學畢業就送啲細佬去外國讀書？你預計得到嘅其實根本。 其實如果有能力嗰啲全部都咁做噶啦。 根本搞彎香港嘅就係政治失敗，你問我。 係啊。 而從來中共同特區政府就要逃避呢個責任，因為政治失敗冇其他責任係要佢哋負啊嘛。但係教育失敗、房屋問題、傳媒問題，佢哋就唔關自己事啦嘛。 係啊。 全部閃開啦嘛。係嘛？所以你就話見到。喂，香港社會其實進步過個政治上嗰班人係好多嘅喎，你見到？ 哦，係㗎。 喺呢個抗爭運動裏邊，你睇到嘅喎。無論我哋喺國際社會點樣爭取國際支持，無論到嗰啲人佢哋嘅毅力、團結嘅精神、創意、創新等等，你都睇到係遠遠拋離嘅政府。 都唔係你教嘅，其實係，即係佢哋自己已經有個咁樣嘅自學能力。自我求生的能力和團結的能力，依家呢樣嘢係遠遠係超過你學校所能教的嘢，已經係。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你而家最香港之所以令到人哋痛心係咩？就係好啦，楊潤雄吹雞，我估好快會插手落去搞學校啦，逼啲老逼害啲老師，又再出現一個大亂局，等於雨傘運動之後，就可以搞港大、搞法律學院、搞陳文敏。你睇到㗎，過去嗰幾年成個大專院校啲學生激進化嘅原因。是因為雨傘運動之後，不是戴耀廷啊，是因為整個政權插手落去大專院校嘛，然後跟住喐嗰啲學生啊嘛， 唔係呢個你 喐學生代表啊嘛， 呢、這個習近平咧，你就要啦，真係叫做係無忘初心啦。咁啊，你老師啊，毛澤東以前點講啊？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啊嘛，係嘛？唔需要人教呢樣嘢，呢、這個係叫做係求生本能嚟嘅，係 survival 嘅本能嚟嘅，其實係。 所以就是劣幣驅逐良幣，最終你想到的。到你逼到教師，我相信警隊以後不會再有好的人進去做警察，跟著你會令到好的人不會做老師，跟著你會發覺就是將中共由49年之後清除了一班的社會精英，然後一班工農兵、流民、沒文化的人去執掌了一個政權，然後將它建設成為一個是最 ruthless 的政權，是沒有底線的政權。其實我也很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我記得昨天這個林省仔康樂會就說 林志偉 和李飛不同的用武切割，亦也很多人口珠不伐的裝修的行為，我再說我個人我是不贊成這些裝修行為，但是我也理解為什麼那些和李飛不去譴責那些裝修的前線，因為你要明白，這個根本從來都不是一個公平的鬥爭。我們拿著的是木棍，對方拿著的是槍。大家想想，是吧？如果當這場的抗爭是我們下下綁著自己的手，然後去照顧自己的道德形象，去這樣去鬥的話，一定輸的，其實。這個你可以咁講，呢個未必是一個原則嘅問題，唔係話因為我退卻接受咗暴力，或者冇咗寬容對不同意見，而係一個策略嘅選擇嚟嘅，我覺得。 咁有冇人話可以暫時 suspend 呢啲嘅道德原則咧？咁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和理非就係咁樣。喺呢個 moment， 佢將自己嘅道德原則放低咗，即係對於嗰啲嘅裝修行為，係放低咗。因為呢樣嘢，大家記住，我哋係一個感性嘅動物嚟，我哋唔係理性到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當你面對嗰啲警報，你面對過警報嗰陣時，你就唔會坐喺 office 咁樣諗嘢。你直接面對過嗰啲失控嘅警察嗰陣時，係可以無差別咁樣去打人嗰陣時，係可以將成兩千幾個學生拉入去拘捕佢哋嗰陣時，喂，呢個係人道災難嚟嘅。我想講嗰啲根本上係未成年，好多係學生嚟嘅，根本係係咪？如果你話我哋咁樣就要割席，然後去企喺政府嗰邊去譴責嗰啲暴徒嘅行為，我想問一下係咪 fair 咧？呢個好似阿江永祥所講，你係咪拉翻後啲嘅大局去睇嗰陣時？既然係一個完全不對等嘅武力。他可以合法近距離開槍殺我們， 這個就其實是你為什麼會有裝修，為什麼會有汽油彈 塞鐵 塞鐵、各種不同的行為，因為其實講真的永遠都是，其實你看回七一那時候，即是在立法會那條柱講得很清楚，是你教我們即是這個和平示威沒有用的嘛。這個為什麼 我們做得少嗎？和平示威我們城寨做幾多次？我想問、 啊、 最慘的就是劉曉波已經是病重的時候，我們十二十幾人都差不多，是吧？我們都知道沒有用的，其實根本 是吧？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自己由八九年一路走到現在，怎麼會不知道呢？是吧？但你問我，我到今天我都是那句，我不贊成都好，我是不會出聲的，其實這個我相信很多人的想法跟我一樣，其實是我自己問回我自己過去這麼多年以來我自己所做過的事，我自己所受到的對待，其實你只要稱一稱你就會知道。其實我只是說任何的東西都是講一個 common sense、不是一個絕對的原則。哦，那別人不同你意見你就打人，是這個是一個所謂我們作為一個支持民主自由的人應有的一種包容的態度、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態度，這個是假設一個正常的狀態、譬如在課室裡面一個大陸的同學跟你辯論，你不會因為他的政見跟你不同你打他、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正常的狀態。但記住，你 apply 呢個原則嗰陣時候，要擺翻落去香港具體嘅 context。我諗 Anthony 你都見好多呢啲前線嘅暴力行為，對方警察嘅暴力行為，係咪？你只要一擺翻落去過去嗰七個月嗰陣時候，你就會明白嗰種絕望下邊所引申出嚟嘅嗰種團結係咁樣逼出嚟噶嘛？根本係。 我哋問翻個 what if 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唔放火，你即係你如果你唔。你不裝修或者你不做這些東西不做私了，那其實可以怎樣呢？我覺得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其實就要即表達一種無權力者的憤怒和 無權力者的權力，或者是叫做是即是他不這樣做的時候，他所有事都會被你算到盡，而被你算到盡之後的結果不是 你是不會說聆聽他們的聲音，而是你哋自己本身係會，即係你林鄭成日講虛心聆聽，但係佢依然顧我個。 同埋大家記住啊，嗰啲人係會付出好重嘅代價。 係啊，佢亦都付出咗代價，其實係。咁 嗰啲人其實佢哋係好大機會付出好重嘅代價，坐十年、坐七年、坐六年。 係啊，佢哋自己 bear 翻嗰個代價同埋風險，係嘛？即係其實佢哋自己都知道㗎。 而嗰啲高官楊潤雄，我再講，楊潤雄個仔女喺香港讀國際學校，喺澳洲留學。他們從來不需要是接受香港的教育制度的折磨的，其實大家想清楚了，其實那個輕與重是與非究竟站在哪裡，那把尺是不是一個絕對的道德原則可以 apply 到香港現在的情況， 即是你楊潤雄這個冚家產還在說什麼普通話是國家的語言主流的語言，那你就送你的兒子去這個澳洲讀書， 我告訴你聽，他其中一個讀獸醫的，讀完之後一定回來香港執業，為什麼啊？翻嚟揾錢，因為香港嘅獸醫係全世界最揾錢嘅。你諗到呢啲咁嘅家庭教育係乜 Q 人嚟㗎啦？根本係講教育理想，嘥氣啦！根本係成班人係一班揾食嘅奴才。你我哋以往所睇到嘅大學裏邊出嚟嘅知識分子，陳肇始、羅志光，係嘛？你見到專業人士黃錦星呢啲，你見到嗰啲政務官邱騰華，楊潤雄，AO 出身嘅，過去。九七前都是大家尊敬的社會精英，但最終你現在發現 我相信他連一個站在前線的基層的地盤工友都不如啊，都不如啊，因為他們根本是沒有善惡是非觀念，是一班眼中只有利益的奴才，為了自己的利益33万的人工。我再想說7个月來有沒有一個人敢辭職？沒有，你現在看到全部眾口一詞幫中共落實繼續迫害香港人。你現在看到了陳肇始刺針已經講到明，那些藍色水是會有長期影響，到現在警察是不公佈成分，那他就說我沒事了。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細路的陳肇始，大佬呢啲先就可恥啊！我話俾你聽，羅志光點講你知唔知啊？嗰啲社工質問佢，社工被捕嗰陣時，佢話兩個幫派仇殺，你就唔好企喺中間啦咁。你話係咪人話嚟嘅呢啲？ 仲講幫派係嘛？ 係嘛？你話係咪人話嚟嘅？環保處處環保局長去咗邊啊？你有冇見過黃錦星講嘅嘢？呢班人30几万人工，淨係去剪彩、寫網字，就係、是、導致到香港今日嘅局面。如果他們肯企埋一起去挽救香港的管治，就不會被警察 overrule 所有香港人的正常的生活啦。你想到的是吗？幾時開始的話告訴你，其實是由黨鐵跪低開始。我就是說你問歐陽白權，如果你問港鐵為什麼被人裝修，你不要問前線的示威者，你問歐陽白權做過什麼事，你問國泰做過啲咩嘢？ 其實每次嘅暴力，即係你就算有暴力咧，都係對等嘅。其實係 裝修港鐵係蒙面法有關嘅。 係啊， 大家有冇諗過當日企出嚟支持蒙面法嗰啲係咩人啊？用緊急條例去立蒙面法，一早已經講咗係不可行嘅啦。仍然一意孤行，點解？因為呢個係黨嘅意志就要做。咁然後你叫我哋去譴責嗰啲暴徒，話佢哋點解咁暴力？對唔住，真係做唔出其實。係嘛？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道德嘅問題，而係我想話俾大家聽，任何嘢如果真係講 common sense 嘅話，講常識嘅話，我想話俾大家聽，我成日講一個字叫 proportionality， 係咪合乎比例嗰樣嘢？當你喺烏克蘭嘅獨立廣場嗰陣時，嗰啲 Bakut 嘅部隊用狙擊手去槍擊緊嗰啲示威者嗰陣時，嗰啲示威者，你如果佢攞支槍去反擊，你會唔會話佢太過暴力啊？死咗幾人啦？百幾人，大家睇過邊套 fire 啦？係嘛？大家睇過嗰套紀錄片啦？點樣匿喺高位嗰度追擊佢哋咧？我想問一下，警察可以係咁樣近距離喺11月11号喺西灣河咁樣掹槍去打人嗰陣時，嗰啲譴責示威者暴力嗰啲人，有冇企出嚟去為咗捍衞嗰啲年青人做過任何嘅嘢？問清楚自己先。如果你覺得心安理得的，你可以譴責，我覺得。唔係呢個，我覺得係佢分化的手法嚟嘅，你知唔知？ 梗係啦，呢個好明顯。 佢係將裝修與黃色經濟圈混為一談，施永青如是，文匯報嘅社評如是。佢就係話你唔俾其他，你用暴力黑社會手法去兇嗰啲藍店，佢先將黃色經濟圈定義為呢樣嘢啊嘛。所以你咪頭先睇到嗰個咪黑社會手法咯。 係啊。 是嗎？但我再講一次，黃色經濟圈只是一個消費者運動，跟我們支持環保的產品， 你看 或者支持一些的公平貿易是沒有分別。 或者龍門的老闆其實他昨天有個訪問 良心經濟圈嘛， 良心經濟圈而已，其實他講到明白，就是這個是互助的一個圈子來的，其實是即係亦都唔會話有咩攻擊性添啦，其實係。喂，大佬啊，反而你睇下吉緊嗰個點樣俾人兇，俾你啲黑警兇。 一講完之後，當晚俾人掃啦。 講完之後， 跟住交菜去俾人攞埋啦。 佢講咩啊？佢提及話會俾人哋釘牌，食環署睇清楚啊，會唔會有後續行動啊？係嘛？如果係嘅話，喂，究竟食環署同警隊有啲咩關係？係咪上下級嘅關係 ？ICAC 係咪要查？你頭先講 ICAC 啊嘛，係嘛？佢攞食環出嚟兇啊嘛，喂，會釘你牌，喂，咁食環署係咪聽你黑警講啊？ 哦，如果我係吉緊個老細，我就即刻向阿林卓廷嗰個熱線報料啦。 係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 絕對要啦。 係啊， 第一你同喂你係暗示黑警勾結，第二就係暗示你同呢個食環咧係有一個勾結嘅關係喺度嘅。 因為 corrupt practice 係啊， 唔係淨係講金錢， 係令到人啊，即、就、係、是、對呢個警隊 引申其他嘅 corrupt 行為都得㗎。 是啊，即是你对你形象受损。 好简单的，之后咁即是话我行贿警察，警察就不会找人来搞我啦。 是啊，啱啊。 係咪？邏輯上引申就係咁噶啦。所以我話有陣時你未企過喺前線，你睇唔到嗰種絕望嘅環境嗰陣時候，你當然可以唱高調，喺度講：，我哋唔可以變成我自己仇恨嘅人，我對付妖魔就唔可以將自己變成妖魔。呢個討論咗好耐嘅，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不過我都係嗰句，呢啲嘢其實係受住個環境因素影響。你睇過《Winter of Fire》，你就知啦，係咪？最終佢哋點樣啊？就係要拿起武器去反抗啊嘛！你話香港會唔會去到嗰一日呢？只要呢種咁嘅清算一路落去嘅話，佢一定會逼到嗰一步出嚟。我覺得，我哋一路叫政府要落台，政客要跪低，要用政治手段去解決香港呢個危機。正正就係我哋睇到你一路逼落去，最終就係會走去嗰一步嘅。但他們有沒有聽過我們所說的，由說到口水都乾，叫警察不要這樣做。你方我們真的怕被你打那麼簡單嗎？你是去不可挽回的，去到局勢已經是。當有人決定去自殺的時候，下一步我不自殺的時候，我怎樣？我跟你攬炒了嗎？現在是經濟攬炒。What if 如果不是經濟呢？是不是？這個就是大家看到的。如果你說真的是和理非的人，其實你如果看到已經向著一個這樣的一個懸崖式的軌跌下去的時候，你不是去譴責那些示威者，其實你首先你是要用盡方法去令到掌權的人是去煞停這個局面嘛。示威者是無權無勢，他們面對的是刑責，是暴動罪，是襲警罪，是縱火罪，是加埋三罪執行的話可能十年。你的譴責多一句與少一句，你只是彰顯了你自己的道德水平。 不是，你想想，就是你 現在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被捕的人數已經差不多去到7000了，那個總人數是多過現在在囚，就是香港 5000多個名額， 是啊， 監獄。 那你真的要倍大現在那個叫做警、就是監、就是、那個監獄那個 capacity，懲教署都不夠人、 啊、你不夠人的，完全是當你 over capacity 成這樣，是吧？即係你已經係扯盡曬，即係香港嘅警隊嘅警力啦，係嘛？同埋監獄嘅容量啦，仲有呢一個司法系統嗰個承載能力。喂，你仲諗住係可以用呢一個執法嘅手段去處置落去？ 佢唔係，佢而家用白色恐怖啦嘛。 啊、 所以咪教育局出嚟咯。 咪甚至乎大家唔好即係大家唔好忽視呢單新聞嘅。鄭文傑啱啱做咗一個 專訪啊， 專訪。他就話其實原來他係即係被捉的時間啦，有國安嚟審佢嘅。嗰陣時仲話佢係好多手足啦，即係國安係好多同事喺香港執法。咁佢本身佢告佢嗰陣時，其實佢本身係查取咩罪呢？就係話原來係武裝暴亂罪喎，其實係查取武裝暴亂罪。我想問係邊度嘅武裝暴亂啊？但係嗰個國安俾佢一張相去睇，就係話佢喺呢個連龍牆貼嘢嘅相。然後就查取武裝暴亂罪，即是話喺香港原來貼龍連龍牆係會俾人查取武裝暴亂罪嘅。喂，大佬，即係呢個唔係直接侵犯一國兩制係乜嘢啊？其實係你喺大陸搞武裝暴亂咩？嚇？點解喺香港貼連龍牆反而俾人哋告武裝暴亂呢？然後佢仲講喎，香港有好多手足喺上面被囚，而家唔知去向係點。喂，咁嗰啲人點算啊？嗰個行蹤係點啊？有冇人關注佢哋啊？其實係，佢哋仲大鑊㗎。其實係， 我覺得嗰個係佢 interrogation， 即係 interrogate 嘅技巧嚟嘅。 兇佢係咪？可能 逼佢認罪 啊！ 逼佢認罪嘅方式嚟。 唔係，因為佢話即係最後尾啊嘛，最後尾用呢、這、一個嫖娼罪去交換啊嘛，佢話。 咪咯，嗱、啊，你唔認呢條就俾條最勁嘅你。 係啊， 通常都係咁嘅手法咯。 哦，咁樣。 係啊，佢實際上當然佢就唔會 charge 佢咩武裝叛亂，但係佢用佢呢樣嘢嚟去逼佢認罪啊嘛，其實。 啊、 但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啫。 嗯。 將來如果呢個白色恐怖2020就一定嚟㗎啦，我一早兩個月前已經預計㗎啦，其實。 嗯， 這個是指令動作來的，根本是。你想到五年前雨傘運動屍戮無功之後，喂，這五年來香港人已經是被人清算緊的了。其實如果不是，怎會那些眾志的人選不到羅冠中都不得呢？是嗎？已經是被清算緊的了嘛，是清算緊眾志那一代的人來的嘛。好了，現在再退下去，再退下去的話，再退一格，就要通過學校去清算學生了。 首先就要喐咗教協同埋啲老師啦。 唔係因為咧，即係冇辦法。嗱，香港咧，即係你而家見到習大大咧，其實做乜衰乜啊嘛？國際戰線佢全部輸曬，台灣又輸埋，其實就係香港。 台韓國瑜叫台灣人叫台包喎，真係笑。 係嘛？即係佢咁樣講，喂， 都係自己共產黨上咗身喎，真係。 係啊， 共產黨先叫台包嘅啫，大佬。 佢仲要引述啊！ 我哋會唔會叫香港人叫港包？ 佢仲要習，仲喺咩選舉論壇引述習近平啲名言啊嘛？唉，真係大佬，邊個會投佢？喂，即係你而家反而你見到，即係佢香港，佢覺得香港好恰，就恰到盡啊嘛，係嘛？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啊嘛。喂，但係我哋而家睇翻，即係你嗱。香港呢一個民主人權法咧，就喺2020年咧，就其實係屎金石嚟㗎啦。其實係咁，而家睇下就係其實究竟 邊個上去 做到啦？其實係咁，但係嗱，頭先我哋見到咧，即係馬洲配翻咧，原本話 DQ 啊林啊黃之鋒嗰、那個，咦？原來最後即係最近俾人哋即係清算 挖到出嚟， 清算啊！馬洲配翻，因為佢唔 DQ 黃之鋒之後咧。而家佢做唔到，佢喺呢個南區民政專員啊，嗰個 A.O. 呢個位啊，而家揾人替咗佢，俾人 D.Q. 咗佢自己係，即係你唔 D.Q. 人就 D.Q. 你， 咪即係校長。其實 exactly 咪就係楊潤雄恐嚇 D.Q. 校長一樣咯。係 啊， 咪好簡單，你係教書，你喺 Facebook 裏邊支持呢個抗爭。係 啊， 好啦，呢間中學我叫個學校喐你，如果你個校長唔喐佢，即係等於我叫你喐黃之鋒，你唔喐黃之鋒，我喐你。Exactly 就係咁啫嘛，一模一樣。 咁啊，阿黃之鋒回應咗嘅，佢就話啦，因為佢而家咧，佢話集合緊呢一啲 DQ 名單啊嘛，即係呢個制裁名單，就俾呢一個所羅門魚啊佢哋，其實係。咁佢就話幾肯定咧，就唔會將馬洲佩芬嘅名咧交上去嘅咁樣。 唔係，我覺得要快喎呢個名單， 係啊， 點都要做咗第一批先，我覺得。乜都係假，點解咧？做完之後仲要 lobby 歐洲去推行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或者自己立呢個嘅香港人權民主法。快嘅方法就是用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英國外相藍濤文講過，喺脱歐之後就會處理啦呢個問題。咁而家又到歐盟啦，德國呢個係重要嘅，我覺得係。 德國咧就牽制成個歐盟，英國咧就 德國就有個聯署嘅，而家係。 係啦。 發起咗個聯署， 其實啱啱好過咗啦，其實 過咗啦嘛， 過咗50,000啫嘛， 50,000啊嘛，係啊， 本身好困難嘅，嗰、那個又要睇得明德文啦，跟住仲要即係 email 認證啦，好鬼煩嘅， 都過到， 係啦，都過到，咁啊，因為我自己專登，我自己都係你用 Chrome 咧，一定要用嗰、那個Google Translate 你先至可以知道噏乜嘅，其實係，咁所以大家要做多啲嘢咯，其實啊， 咁冇嘅喎，當學多啲嘢嘅啫喎， 係學多啲嘢嘅， 係啊，因為香港人而家啲。七個月嚟學多咗好多嘢噶咯， 學多好多嘢嚇。呢、這個聯署而家有一個新嘅職業啊嘛，叫即係咩聯署師啊嘛，跟 住簽名師，係 嘛？一見到個聯署咧，就一窩蜂噶啦，好自動自覺嘅而家係。 好啊，休息一陣先，大家記住 FPS 之前我哋26296400，26296400 FPS 轉數快，大家課金支持城寨。 我召唤我，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唤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